呢次同大家讲故仔叫做《围巾》。 阿强系一个孤儿，从细到大都系好瘦嘅，但个头咧就十分之大咯，导致条颈睇起上嚟咧就非常之有势。有一日，佢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单薄个颈可唔可以支撑起咁大个头咧？谂住走下走下，个头会唔会突然之间跌咗落嚟咧？于是乎，佢套上咗颈托。 佢同事话佢自己发生咗意外，但系咁啲唔系办法噶。所以他想起另一个借口，说自己得了一种怪病，还专门跟这些同事说，现在是夏天，但我的颈就很鬼死冻的，要试试练带着围巾的。所以他更加之独来独往，沉默寡言了。有一天加班，成间公司走进他和他同事，同事就说了， 阿强，你不怕热的，将空调的温度调高一点，你加了对围巾下来，那就舒服一点了。 阿强这阵子就慢慢咁抬起个头，面无血色，令佢同事不寒而栗。第二日之后，佢就冇嚟上班啦。打佢手机又关机，屋企电话又冇人接。佢老板好担心佢嘅病情，就叫两个同事去佢屋企睇下。但系敲咗半日门都冇动静，于是同事就叫嚟咗房东。房东刚刚打开门，一阵恶臭就扑面而嚟，发现阿强已经死咗沙发上边。于是房东就报咗警。警方好快就赶到现场，随行嘅法医踎喺地度检查尸体，然后疑惑咁讲到： 咁热个天气，点解仲有人围住咁厚个围巾噶？ 法医一边讲，一边就解开阿强嘅围巾。解开咗之后，结果令所有嘅人都头皮发麻。原来阿强个头同个身已经分离咗噶啦，而且颈嗰部分系空空荡荡嘅，早已经唔见咗噶啦。警官就问阿强嘅同事： 你确信？直到琴晚佢仲喺度上班？ 阿强啲同事就讲。 梗系啦，成公司都去酒精噶。虽然佢生咗怪病，但系从来都冇请过假噶。琴晚仲同我一齐加班嘅咧。 警官就讲， 但系经过法医嘅鉴定，佢死亡时间系7月2号，亦即系讲佢3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死咗噶啦。